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月10号星期六，农历腊月25。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今天的第一部分，我们依旧为您带来了著名的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的京西风云录。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9集，格局特色传统村。京西地区各个村落的发展格局特点都有着独特的引人之处，具体都有哪些，发展的过程中都有什么故事，来听听王月波是如何讲述的。提到京西，你会想起什么？在古道和运筏中感受历史厚重，于妙峰长城上体会山水秀美，门头沟乌金墨玉温暖京城，平西抗日根据地阴魂不朽，历史名村展现文化雄浑，特色舞台浓缩民间百态。 说不尽的风云变幻，道不完的沧海桑田，京西风云录，我是王月波。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王月波讲述京西风云录。 说不尽的风云变幻，道不完的沧海桑田，京西风云录，我是王月波。继续说京西风云录当中的第9集，最具特色传统村。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三个部门为了保护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从2012年起根据传统村落评价认定指标体系，在各地初步评价推荐的基础上，经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委员会评审认定并公示，到2015年已公布了4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一共呢是4153个，其中北京市21个，有12个在门头沟区。那么地处永定河西山文化带上的门头沟区，至今还保存着北京市最大的古村落群，其中斋堂镇的村底下、陵水、黄岭溪、马兰、沿河城、西湖林、燕池镇的苇子水、街石、大台街道的千军台、王平镇东的石鼓岩，那么这个龙泉镇的琉璃渠、三家店等12村已经纳入了中国传统村落名录。那么除了村底下陵水、琉璃渠3村呢，既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又是中国传统村落，已在第8集咱们介绍过之外，另外9个村落也都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且各领风骚。黄岭溪村呢，是2012年第一批公布的传统村落之一，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建于清康熙宛平县志，在这个明朝院署杂记中就有黄岭在县西200余里，黄岭出水火炭，水火炭就是煤炭呢，可见明代这里已经开始采煤，相传画眉石啊也产在这儿。那么咱们都知道画眉郎墓这首诗里边写道，春水秋山自天然，何用青梅拂柳烟，一种风流千古迥，最令天子破残颜。其中这个画眉石咱们前面呢也曾介绍过。那么黄岭溪村呢，以曹姓为老户大户，这个据说呀，原来往西斋堂狼窝沟到黄岭之西沟谷内勘坟的垦荒以及开采煤炭 后来发展成村儿。2015年末户籍人口啊是179户，325人，总年的收入那是3353.27万。黄岭西村呢，地处深山峡谷之内，三面山啊相围，两沟并一沟，呈鸭子形。那么村民呢，就在相会之处，由三座桥连接啊，沟着两畔，住在这儿。全村现有啊古居民院落108处，最大最好的一处院落啊，在北涧、西涧、下涧交汇处沟北，5间青瓦房临街，1尺多高的清水脊分为3段。相接处呢，一为康字，一为宁字，两个大字，一看便知道是一个大户人家。除此之外，其他4合院正房倒座，两侧厢房均为3间，不寻常规，别具一格。那么北山坡上原有一株啊古木篮子树，那么这棵篮子树有人称之为华北木篮子王。黄岭西村啊有古寺庙数座，包括灵泉寺、清泰寺以及菩萨、九龙、五道、山神等庙。规模最大的是清泰寺，位于村北啊8里地。那么周围呢曾经变生古柏，也称呢百玉寺。附近有古道神泉。那么最精致的庙呢是灵泉庵，现在保存完好，位于北涧，又称北庵。小3合院的是由于规模小，护法金刚呢啊，宝相花呢都刻在这个墙腿石上。那么该村呢山长广阔，山势陡峭，可开垦的土地啊并不多，有1亩13堰，地块组成山，越往越上少，数不全，拿起草帽走，帽下还燕之说。那么近年大力的发展这个花椒，哎，花椒飘香是该村的看点之一。黄岭西村呢曾经是斋堂，经这个黄草梁去口外商旅古道必经之处，那么这儿的商旅驼队制作鞍子也是一绝，现在呢还有很多呀商家店铺。那么黄岭呢还是红色村，抗日战争时期呢曾经出过黄岭西牌，全村100多户人家，有19人为国捐躯。那么要讲红色文化，斋堂镇的马兰村可谓大名鼎鼎，因为这儿啊有8路军呢晋察冀啊挺进军的司令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萧克将军就任晋热察挺进军司令员，在此指挥平西抗战。该司令部旧址呢先辟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当年的作战指挥部门楣上悬挂着萧克将军书写的晋热察挺进军驻地匾额。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开始了全面抗战。不久呢战火烧至平息，发生了中日的南口战役和抓阄山战役，直接参战的中国国民党军队将士浴血奋战，但最终呢是败而退走。就在当年平西出现地方抗日武装，1938年中共中央派8路军干部来到平西建立抗日根据地，成立抗日民主政府，组建晋热察挺进军，军民水乳交融，妻子送夫上战场，父母送儿打东洋，坚持抗战到胜利。那么马兰村除了全力支持挺进军司令部工作以外，还组成了马兰排参战，有20多人牺牲在抗日战场，加上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牺牲战士，马兰村的烈士达到27人。其实呢马兰村还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村落。马兰村呢在斋堂南面的马兰沟里边，据说呢是古代因为圈放马匹之地而得名。2015年末户籍人口368户，710人，当年呢全村经济总收入3345.2万元。历史上这还是通往百花山一条重要的古乡道。百花山呢瑞云寺于唐代重建，后来呢历代重修，可见十分古老。马兰村龙王观音禅林大殿呢创建于元朝的至正年间，此外呢还有广善禅寺、圣泉寺、法幢寺啊，还有这个尼僧寺、妙安娘娘庙、龙王庙、 武道庙等古寺庙及戏台、过街楼等古建筑。那么还有12座门桥，除了司令部旧址外，村内还有许多民居老院，那么如果不是被侵华日军烧毁呢，保留下来的还会更多。马兰村还是地质学上马兰黄土、马兰阶地的命名地，距今10000年的东湖林人遗址和距今11万年的前桑玉人古骨化石都是在马兰黄土中发现的。西湖林村是第4批公布的中国传统院落，在斋堂川清水河南岸，距离这个东湖林村呢 0.5 公里，南为斋堂南大山主峰大背梁，那么经过通州玉古道可越岭至大安山，到了房山。2015年末户籍人口呢289户，有600人，当年全村总收入3091万。东湖林村啊所在的地域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的活动了，根据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考古调查结果，这儿曾经发现属于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遗迹，其东北部不远的前桑峪马兰黄土层中出土过距今11万年的人骨化石。那么清水河上游的清水双林寺是辽代的统和十年，那么佛顶尊圣陀罗这儿呢上既有胡家林的村名，可见西湖林村啊是个有千年以上的历史的古村。这儿曾经的叫护驾林，但护谁的驾呀那不知道，也有人说是因为胡人落户成村而得名，但都缺乏有力的依据。村中的老户里谭姓、石姓两姓为主，老人都说啊，谭家呢是靠做买卖发家的，石家呢是靠种地而富的。村内至今呢保存着很多的三合院、四合院，仅四合院就有52座，最具代表性的是石德堂，前院呢为四合院，后院呢有东西厢房，还有一个大西院，三院有过道相通，故称的连三处。西湖林村有九圣庙、龙王庙、山王庙、龙凤庵等庙宇，其中呢村南还有呢这个供山神、药王、土地三神的这个旧安山神庙。那么南城玉龙王庙呢供奉的白黑青三龙，九圣庙供奉的山神、土地、药王、马王、龙王、财神及虫王，还有苗王等众神，那么体现人们呢按需奉神的信仰。说不尽的风云变幻，道不完的沧海桑田，京西风云录，我是王月波。沿河城啊位于斋堂镇东北15公里处的永定河畔沿河城村，原名的三岔村。城村于明代以前，明代建成以后啊更名为沿河城，2014年公布为传统村落，2015年末有户籍人口啊495户，870人，当年的总收入呢是1989.2万元。这儿呢地处永定河官梯山峡之中，永定河呀自北向南来此呢就转向东走了，拐弯处呢由林台子沟由林子台沟、刘家峪沟、龙门沟、石阳沟相会而成的大溪沟，因而呢又称为三岔沿河水口。这几条沟谷啊都是古道，那么至晚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了，遗址很多，其中呢永定河河道本身就是古人迁徙的廊道。那么林子台沟啊古道通斋堂，刘家峪沟呢通天津关至紫金关，龙门沟啊石阳沟通怀来跟竹路，往东呢经向阳口通居庸关南口，东南的经东岭可至青白口，还有狮子沟呢通怀来，可谓四通八达，古道的交通枢纽。那么因而在辽代呢已经设石岗镇时，元代呢 设了石阳峪口，明代呢设沿河口，并升格为守备级，建守峪城下辖17处峪口。那么立于明万历年间，在沿河口修城记当中，这个碑文写得很清楚，说国家以宣云为门户，以济为平，而沿河口当两镇之交，东望都邑，西走塞上，而通大漠，浑河汤汤，今代其左，盖府心要害处也。城东西啊长10里，城长1182.3米，东门呢叫万安门，西门呢叫永胜门，南边呢有水门，墙上呢有真武庙碑，这上面写着沿河以山为城，以河为池，乃京师咽喉之地。城内呢军民一体，城外有百山寺、真武庙、圣人庙、老君堂、城隍庙、三官庙、文昌庙、魁星阁、镇海侯，还有武道庙、火神庙、马王庙、牛王庙、红蓝黑三座龙王庙，以及戏台，还有守备府衙门，还有教场、敌楼、烽火台，很多的文物古迹。现在呢当然是以旅游接待为主业。碣石村呢是第三批公布的中国传统院落，位于镇峪的西部，青白口啊至沿河城的古道通中。2011年末啊有户籍人口93户，153人。2015年全村经济总收入啊是1330万元。碣石山村一望中，清塘民舍古民风，人亲景美，秋光里，四海嘉宾乐忘情。这是田顿江先生写碣石村的一首诗。那么碣石村呢过去称为三岔村，因为村边啊沟谷啊多巨石，后来以立石为碑，卧石为阶为据，就更名为碣石村。那么东西啊有主街一道，南北向的胡同呢有6条，保留着59个老旧院落，其中有4合院呢18处，3合院27处。村里边还有圣泉寺、关帝庙、龙王庙、菩萨洞等庙宇。那么历史上碣石村呢以炼银传名，有这么句话叫碣石的土啊猪窝的沙，1两炼出1800。碣石的沙呀猪窝的土，1两炼出1500。还有一说，说一到碣石梁听到风雨响，白天炼白银，夜晚造刀枪，村内存兵器，图谋反朝纲。那么因为这个呢曾经这儿还遭到过血洗，幸存者后来又发展成村。这村子里头啊有古槐3株，据说呢原先还是有72眼井，现在目前尚存50多眼，正在做井文化。72眼井水田延续至今超千年，养育碣石人数代，荒山变成米粮田，欢迎旅游来山中，碣石村民情意浓，尝上一餐农家饭，甘泉水洁城乡情。苇子水村呢位于燕池镇东部，那么这儿呢有比较多的古老院落、古桥，还有吴弦乐伴奏的秧歌戏，那么呢是第一批公布为中国传统村落的。2015年末户籍人口270户，390人，当年全村啊经济总收入是2509.5万。有人啊这样称赞啊苇水的村，说9龙8岔古建深，8水同聚12桥，100户同宗都姓高，同居龙身数百年，12座石桥卧旧，成为村中主街道，1隅2槐4古柏，祥云瑞彩照古宅，村民互助又友善，尊老爱幼传至今，路不拾遗人友善，夜不闭户家宅安，宁静祥和民风好，恬淡生活似神仙。这个村民相传呢苇子水最早是高兴二兄弟来自山西洪洞县移民，哎，在这落户，后来又迁到苇子水山沟，住在一块巨石底下繁衍成村，至今呢仍为高兴一族。后来呢在这个隋唐的时代呀， 金城山白布寺内啊，有一个碑文载，元代的时候啊，这儿就已经有高俅、崔礼、彭、练、曹、白等姓人家了。可见元末明初山西洪洞居民前，此村已经存在了。那么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呢，只剩下高姓一族。那么除了在这个抗日战争时期呢，被这个侵华日军焚毁以外，现仍存有啊四合院48处，其中最具代表特色的那就是原同顺和商号和安子房两家院落。那么青砖房还有窗角石头砌的墙心啊，煤柴两灶盘炕。那么这个地方有九龙八岔金盆地的说法，还有12座小石桥，都是拱桥连接沟两边的住户。村内呢有一家榆树，这棵榆树啊特别的罕见，直径的将近一米，还有两株古槐，村民呢称为大槐，二槐小一点，还有四株古柏树。韦子水村至今保存着原生态的阉割戏啊，没有啊胡琴啊等管弦乐器，俗称叫干咬，但也有九腔十八调，以三国题材啊的剧目为主。村子里还有中幡、号佛、秧歌、音乐班等花卉。那么村子里的龙王庙到现在还尚存，称为呢镇山庙。千台村呢以古幡会著称，2013年公布为中国传统村落，位于大台地区的西部，大韩岭东南，那么古为驻军之所，成村于明代之前。1973年呢，因为国矿采煤的需要，全村的农民转为居民户口。那么这里头呢，也有一株老槐，那么千年松万年柏，不如老槐拐一拐，这是当地的说法。大韩岭呢，原来叫大汉岭，相传呢是汉朝和匈奴的交界处，千军台呢这就有驻军。也有人说呢，金朝啊张宗皇帝啊常游王平口，其保卫部队呢也就是他的御林军呢在这儿，当地人称为啊千军万马台。村西啊还有啊王老庙，这里供的呢就是鬼谷子啊王禅老祖。那么1937年呢8、9月的时候呢，侵华日军攻打京北啊南口，远在皖苏一带的国军第14军在卫立煌将军的率领下千里北上支援守南口的汤恩伯部，日军派出部队组员，以抓阄山为中心激战20多天，这场战役呢称为抓阄山之战，也有称为呢千军台会战的。中央军第83师249旅旅部即设于千军台村刘天宝他们家里头，多次遭日军的炮击，陈武旅长呢也被炸伤。明代啊千军台庄户等村呢成立为朝廷进乡的为主的天仙会，又称为呢天人吉祥盛会，据说还受过黄封。目前啊门头沟区对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开发工作方兴未艾，任重道远，说不尽的风云变幻，道不完的沧海桑田，京西风云录，我是王月波，咱们下期接着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月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周末节目，在明天我们会为您带来京西风云录的最后一集京西民间大舞台，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好了，一段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听说疯帽喜欢爱丽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月10号，星期六，农历腊月25。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提起王致和，大家都很熟悉，尤其是臭豆腐，被叫做北京奶酪。臭豆腐的背后有什么历史故事？在如今，王致和作为地道的中华老字号，产品上有什么创新？老字号新江湖特别节目邀请王致和的负责人和大家一起聊聊400年的东方奶酪。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我们的系列节目《老字号新江湖》。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王致和食品有限公司的3位负责人，带大家一起了解东方奶酪传奇。来，请出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北京王致和食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陈红轩。 各位听众，大家好。 王致和的总工程师王丽英。 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总经理助理周浩。说到王致和，大家一想的就是王致和的臭豆腐。我们也特别想知道这个王致和。和最早就是做臭豆腐的吗？ 那么王致和呢，是这个一个穷秀才，屡次进京赶考，都驻扎在前门延寿寺街这一带。史料记载，康熙8年（公元1669年）又进京呢进行这种赶考。咱们现在讲高考似的，就跟啊，穷秀才呢，那这个一边苦读书，也一边得维持生计啊。 嗯， 那么他们的人呢，都人人都会做豆腐。 现在安徽的豆腐还是非常的有名 的。啊，你把答案啊驻扎下来， 一边这个 苦读书， 一边这个做点小营生。 哎，对对对， 嗯。 那么这一天呢，他做了这个豆腐没有卖完，那么穷秀才嘛，咱说也舍不得扔，于是呢，他就把这个豆腐呢切成这个小块，装在坛子里头，又放了点盐呀，这个等等其他这个什么佐料啊， 腌起来， 把它密封起来了 啊 密封起来以后呢，专心的苦读，他也就一个月就考试了，那么这个一个月以后呢，经过一番的这个会试笔试的考试啊，非常遗憾又名落孙山，没有中第，那么本来又想卷起铺盖卷啊打道回府，他临走呢又想起来自己没有卖完的那摊豆腐，又是穷人又是很节俭的，又不舍得扔掉，拿出来打开，哎呦，怎么这么臭味扑鼻呀、但是看到那个块形四四方方灰中透青，非常的好看，又是不舍得扔，大胆尝螃蟹的第一人，勇敢的尝了一下，这一尝不要紧，就闻着臭，吃起来真香，还不是说一般的香，香和臭其实就是一个物极必反的过程， 是， 哎，觉得自己又没有任何不良的反应，因为他屡次进京赶考嘛，跟周围邻里街坊也非常熟悉了，于是拿出来呢，送给邻里街坊品尝，大家一开始也是，你拿着什么东西啊，这么臭，但是一吃，哎呀，这香的不得了，他一看大家这么接受他，于是我们这个祖先这个王致和先生呢，就抓住了商机，做了一个华丽的转身 啊， 由文人王致和变成了商人王致和，就在前门延寿寺街驻扎下来，在以后的岁月中经过发展，开了前店后厂式的致和酱园，首先以做臭豆腐这个为生， 误打误撞做出了臭豆腐，然后一看这么受欢迎，咱也不用再考取功名了，直接在这做生意吧，就驻扎下来了。 所以要不但是要 执着的精神， 嗯， 还要有抓住这个机会的这个勇气， 嗯， 所以这也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传承的要企业文化的其中一个部分。实际上呢，这我们这个臭豆腐呢，不但是在布衣百姓当中流传广泛，还登的大雅之堂，嗯，特别是就是大家知道我们清末的这个最腐败的老佛爷， 嗯， 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 哎， 也好这一口啊， 哎，其中有一爱好就是吃王致和的臭豆腐，也是李莲英这个太监嘛，在民间搜罗美食，然后有一天呢就进贡了这个臭豆腐， 嗯， 老佛爷一开始也是怎么这么臭，小李子你给我送的什么东西啊， 嗯， 然后他说您尝尝就知道了，大家都爱吃这个，老佛爷一尝也不要紧，他也爱上这一口了， 嗯 啊，而且还御赐了一个名字，非常雅的名字，他因为也是看着块四四方方， 嗯， 灰中透青，于是就赐名叫青方。 青方， 对， 哦， 啊，现在我们有延伸到比如红腐乳我们叫红方， 嗯， 白腐乳我们叫白方， 哦，嗯，这个名字是从这儿来的哈， 哎，对， 外国朋友会觉得咱们这个中国的美食实在是太博大精深了，有些很神奇的东西就是他们可能觉得怎么能吃得下去呢，像什么腐乳啊皮蛋啊等等哈，其实就像国外的奶酪一样，一开始很多人可能也不太能接受，但是呢确实是就像这个陈总刚才说的，闻着臭吃着香哈。 对，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腐乳吧，腐乳跟臭豆腐它是一回事吗？来，总工来跟我们说说， 按照腐乳标准分类来讲呢，腐乳是红方红白青酱，也就是红腐乳， 嗯， 青腐乳， 嗯， 白腐乳和酱腐乳四大类， 嗯， 其实我们臭豆腐呢就是属于腐乳的一类，它的名叫是青腐乳， 哦，臭豆腐实际上腐乳是一个更大的系列哈， 对对对，臭豆腐属于它的一种， 哦，腐乳是它的其中的一种， 其实呢它们就是按照颜色来分类的， 直观上 你比如说像那个红腐乳，它是呢称这个红颜色， 嗯， 红颜色它的颜色呢主要是红区， 红区， 红区， 哎， 大家一看说哎这红颜色哪来的，其实呢， 嗯， 它那是红区来的， 嗯， 红曲米呢本身也是一种中国的一种发酵食品， 嗯， 它是相当好的，一直呢在那个中药里边都用到， 哎，是糟溜的是不是也是用红曲发的呀， 福建的这个红曲酒， 红曲酒 特别特别的出名， 对， 嗯， 它就是用红曲米来酿的， 这是红方 红腐乳， 嗯， 白腐乳呢是南方呢出的，就是更普遍一些，生产的， 嗯， 也是属于他们地方特色的更多一些，但是现在呢不一样了，因为红白青酱基本上呢各个地域都有了，因为随着人口的这个流动啊等等各方面， 嗯 啊，已经没有这种地域性的这种， 我小时候可能吃的红腐乳和白腐乳更多， 嗯， 白的我印象里桂林有一种什么， 对， 好像是小时候 桂林花桥腐乳， 花桥， 哎，对对对对， 三宝之一桂林， 是是是， 我们60%是控股这个企业 啊，是吗，啊， 现 在也 是 王致和的了， 2006年，哦， 对，它的颜色呢因为它最后呢是称白，会不白色或者是说乳黄色， 嗯， 它主要是汤料是白色的， 哦， 主要是通过它的颜色来分 的，不添加其他的辅料， 嗯，对，我记得它里头有一种什么酒香哈， 它应该说是属于那种梅香型的， 哦， 这种腐乳呢它都有一种香味，就是鲜香醇香， 嗯， 紫香， 嗯， 都有，所以说腐乳呢它为什么大家伙吃起来特别香呢， 嗯， 就是由于它的这种香气啊特别浓郁，因为是经过长期的发酵， 嗯， 然后呢它出来的这种极其特殊的香气成分特别多，像一些氨基酸呀核苷酸呀等等， 嗯， 啊，还有一些挥发性的香气成分， 嗯， 醋栗啊脂栗啊等等很多很多， 刚才您说还有个酱方是吗， 对，酱方呢是西南地区的人们吃的， 就是 大部分 四川为代表的那一类， 四川云南等地儿， 你看它这一层豆瓣酱 啊， 抹再有一层那个腐乳块儿， 哦，上面有它那个豆瓣的辣酱啊之类的那种， 对对对对 是吧？ 对， 嗯， 好，那我们来说一说，咱们这王致和的腐乳是王致和先生发明的，可是这个腐乳这个东西，这个种类就多了哈。那腐乳最早是谁发明的呢？ 就是因为腐乳呢，从大豆开始呢做成豆腐， 嗯， 豆腐呢发明呢是咱淮南王刘安， 嗯， 他把这豆腐呢炼丹没炼成，最后呢偶然的机会了，把卤水点的这个豆浆里边，最后呢出现了豆腐，这也是中国一个很大的发明了， 嗯， 豆腐是人类很大的一种贡献， 嗯， 豆腐呢为了当古据传说啊，就是古代呢人们为了保存这个豆腐，所以呢用那个盐和酒糟把它腌起来， 嗯， 实际上呢也是一储存的一种方式， 嗯， 然后呢腐乳就应运而生。 在其实就是说很难说是某一个人发明的是吧？ 在好对，在很多年以前，就是比我们这个臭豆腐的诞生其实要早很多年。 它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上千年的历史，它已经有。 北魏时期的这个古书上就有记载了，干豆腐加盐，陈熟后为腐乳。啊，而且在这个《本草纲目遗史拾遗》当中也有记载。 嗯， 啊，豆腐又名酥乳，以豆腐腌过、酒糟或酱制者，味甘，味咸甘辛。 嗯， 啊，清代李化南的《醒元录》当中也已经详细的记述了豆腐乳的制作。 清代的就已经是比较靠后了， 对 对 对, 对， 它就制作的工艺会比以前会更加复杂一些了。 对， 没错。 那现在跟我们说，王致和有多少种腐乳啊？ 总共算下来，不同的品种规格有40多种。 有40多种。 对，可能您平时去这个超市，可能看到的只是一小角。 红腐乳，我问您，您吃过什么口味的？ 红腐乳， 嗯 啊，我就知道就那一种。 红腐里面也有很多种， 是吗？ 红腐乳我们都有，有比如说有这个就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红大块腐乳 啊， 然后加了玫瑰花的这个玫瑰花的这个 腐乳，玫瑰腐乳， 玫瑰腐乳 啊， 还有辣那个辣的辣椒的 辣 这个腐乳。 新上市的还有这个桂花腐乳 啊， 茉莉腐乳，花系列的， 还有茉莉腐乳。 对，我刚要说新品的，这个我刚才说了技术领先哈，这是我们总工带领下这团队，一个是我们。这个档口系列的就是盐分降低了很多的，一会儿他来讲。 嗯，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周助理讲的这个以鲜花系列的这个来研发的这个鲜花系列腐乳，刚才说了有桂花的，有茉莉花的，味道都很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啊，这个品尝，赶紧品尝。 但是我还是很好奇，40多种。它怎么能分出这么多 呢？ 它 有 规格也 不 一样， 就是它包装规格不一样。 我们也为了这个家庭的需要啊，餐饮的需要，就是不同的消费群体制定不同 包装的， 哎， 家庭包装的、餐饮包装的，不同口味儿。 是现在因为家庭都人趋向于少，我 就 是很愿意买那种小瓶儿， 对，重口也难调，然后大家需求 150克的。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有很多朋友说拿着这个馒头片缠着呢， 您再做一臭豆腐摊鸡蛋就更好了。 臭豆腐摊鸡蛋怎么做呀？ 对呀，臭豆腐摊鸡蛋很简单，口比较重，三块臭豆腐，三个鸡蛋，一起打碎了，然后再切点葱末，然后如果为了好看，可以切点彩柿子椒，切成小丁，那个跟它一块搅匀了，一块摊就可以了。如果要口轻的，就是三个鸡蛋，两块臭豆腐。 哎呀，而且这道菜还有一个雅名叫黄金搭档。 特别想问一下王总，那奶酪的这种做法跟这臭豆腐的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处啊？ 对，奶酪和我们的腐乳啊是特别相近的，因为都是属于那个发酵食品。一个呢，原料是这个大豆，我们的腐乳啊，大豆做的。大豆呢，经过微生物发酵之后制作腐乳。奶酪呢是用牛奶做的，一个呢是这个动物性蛋白的发酵食品，一个是植物性蛋白的发酵食品。 哦，都是蛋白质，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 对。对对对 对 哦。 他们的制作工艺啊就是比较很接近的。所以说呢我们叫一个叫东方奶酪。说起来这个呢还有个故事，是1947年的时候啊、北京燕京大学的带着美国的教授到王致和来。他们吃了臭豆腐之后呢觉得相当不错，然后拿回去进行检测，里边呢又有大量的维生素 B 族元素，还有这个蛋白质氨基酸。所以呢他们在惊呼啊，这是东方的奶酪啊。所以由此才有了东方奶酪的说法。 这个名字也是能够很形象的让外国朋友来理解咱们中国的这种神奇的美食哈。 对， 记得2000年的那个这个在美国那个华商博览会的时候，很热闹的那个博览会上，我们东方奶酪就叫得很响了。那个只是刚才我们总共说的那个是检测机构，等于还说业内人士。那么墙外开花呢还真是就是这个华商的博览会上。这个得到了大家的这种共识，叫得非常响。 哦，有一个这个洋名儿， 洋名儿， 真是这皮蛋要有那么一名儿，估计也能容易让大家理解啊。 因为 我总共介绍的，它是植物蛋白发酵而成的， 应该是优于动物蛋白的， 对 人体健康来讲， 更适应东方人的这个身体的需要。 大豆呢本身蛋白质含量很高，一般来讲呢，它呢氨基酸呢都达到达到36%以上，而且它很突出的一点，不含胆固醇。我想呢，这是大家很多人都希望啊吃到不含胆固醇的食品。 也有很多都去过我们这个我们腐乳 科 普馆。其实特简单，记住三句话，就记住腐乳的很大的这个健康的优点。 第一刚才说了就零胆固醇，因为我们是植物蛋白嘛，没有动物蛋白，零胆固醇。二也就是高蛋白质。还有一种就是刚才我们总共也介绍了氨基酸，就全氨基酸。就人体所需要的18种氨基酸在腐乳里都能找到，奇妙吧。而且还据说还超过了18种。 哦， 是这样的。 确实是很有意思。 大豆异黄酮，这块 肽类等等， 可以多说说。 这个针对大豆异黄酮呢，我想特说一下，因为腐乳里边呢本身来讲，像蛋白质啊、氨基酸呀、是它的基本的成分。其实呢，经过微生发酵之后啊，它产生了很多活性成分， 对， 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吃一小小块的腐乳，能补充很多很多的活性成分，这是很求之不得的。你比如说像维生素 B 族元素，腐乳里边的维生素 B 族元素很多，像红腐乳它主要是维生素 B2 很多，你当然说维生素 B12 也不少啊。对于臭豆腐来说，它的维生素 B12 是相当相当突出的。它臭豆腐里边的那个在1981版的食品营养成分表里边，它把臭豆腐就是发酵豆制品的维生素 B12 含量单独的有一张表列出来。其中呢，臭豆腐是排第一的。因为这个维生素 B12 呢，它主要来源的是动物性的食品，植物性食品里边很少很少。所以说呢，在臭豆腐里边的维生素 B12 就相当相当的，对于不吃肉吃素的人，它就相当相当的关键了。所以我们经常建议素食者呢可以多吃点臭豆腐。 对， 所以您不愧是总工，把老祖宗发明的这些东西哈，到了您这之后就变成科学的数据了哈， 没错， 让大家知道他们老祖宗的智慧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哈。 因为好多东西呢都是现在最近一段时间才开始研究发现了的，就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大豆异黄酮，我们跟那个研究机构合作，对我们的腐乳的这个整个发酵过程和产品做过全的大豆异黄酮的这个研究，现在呢大家对于这个大豆异黄酮已经很了解了。欧盟呢对于大豆异黄酮对于骨健康的做过评价，他建议呢每人每天呢要吃40到100毫克，最少呢要吃35毫克。但是我们腐乳里边的大豆异黄酮的含量能达到100克100毫克，相当于是每天你只要吃两小块腐乳18克，那就达到18毫克，达到了50%以上的含量。所以说呢，它相当相当的关键了。 丰富， 对对， 但是呢，这个腐乳呢，大家也都知道，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特咸，它特虽然特别好，那我也不能嘎嘣嘎嘣的这一口一块吃啊。 为了降盐啊，其实王志和呢做了很多的工作。因为呢，这是我们作为行业这个领导者吧，行业族的龙头企业，应该呢义不容辞的一种责任吧。 对， 所以说一直以来呢，我们把降盐呢作为我们的一种目标。盐分呢说起来容易，但是降盐说起来容易，但是呢做起来很难。因为盐分呢主要的作用有两块，一个呢它保证它那个腐乳的品风味，也就是说先做就是说味道上，盐呢是突出它的味道的。第二块更重要的是它保质。保质， 我们产品里没有防腐剂的。 没有防腐剂， 为什么以前盐很高啊？它得需要保证它的，因为它腐乳，您看啊，在一直放的很长时间，它不会坏。一直呢 保质期 是18个月，很长的。所以说呢，为了降盐呢，我们一直是在当地好多人说了，我们想多吃，但是呢，又怕盐吃的盐太高了。 可不是嘛，现在大家注重健康，也低盐低脂嘛，少糖。 所以呢，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其实事实上一直在做研究，一直在做研究呢。从2007年开始呢，我们有集中的代理研发团队啊，就 是都10年前的开始研究了。 对，2007年集中的攻关，用了将近2-3年的时间，把这个技术呢进行了攻关，突出就是攻关，然后呢解决了这个问题。在2010年的时候呢上市了，首先呢上市的是低盐的这个淡口的这个鲜香的红方系列的腐乳。它的盐分呢降低了将近40%左右吧。 哟，那降了快一半了哈。 对、 非常之 因为在这个过程里边呢，其实我们做了，因为腐乳的研究呢不像其他的研究一样，它呢需要经过呢，我们就必须定在这个1年多的时间需要它保质和跟踪，这样的话呢它不能有任何的头尖缺角的地方。 所以你们这研究的周期会很长。 周期相当相当长。 多少个批次。 捡了盐之后它会不会变质，这就得放够了这保质期看是吧， 近3年的时间。 对，所以说一直在我们也做了好多的上百次的都是失败试验的试验是失败的。后来呢逐渐稳定了，但也有很多失败，最后呢稳定了，这才是放心的才进行大生产，才推出了这个产品。 那我知道呢，2017年王志和是获得了第二 届北京市政府质量奖的提名奖。要说这个奖分量也是挺重的，咱们是前十名当中唯一的食品企业是吧？ 对， 一到五名是质量奖，六到十名是这个 提名奖。 提名奖， 对。 其实面对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老字号要生存发展也没有那么容易。其实我知道王致和在这300多年的发展当中也经历过几次兴衰，有那么几年不叫王致和，因为刚才您选这个第一位幸运朋友的时候说过，王致和这个名字注册商标是85年的时候注册的，是吧？ 对。85年很早啊，那时候大家还没有对这个商标注册有这个概念的时候， 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 对，意识的时候，我们时任的领导就很高瞻远瞩的进行了注册。 嗯， 后来呢，93年呢，我们又打了一个1元钱的官司。 嗯， 也非常有社会的影响。当年呢，也是中国知识产权法颁布之年，我们那个这个有一个顺义的校办工厂啊，就是仿冒了我们的商标，叫致和腐乳。 嗯， 那我们就是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知识产权。85年就注册了嘛，然后当时判赔了49万多。 嗯， 93年那会儿49万多还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尤其对一个校办工厂来说。 嗯， 但是我王致和呢也表现了很大的这种社会责任感和这个胸怀，仅仅收了1块钱，象征性的，仍然让他搞好他的教育事业。 嗯 啊，所以呢、 就 是、就 没让就要大难，他不能再用这个品牌。 哎，不，那肯定不能用了，所以赢得了很大的口碑，也赢得了这个广大消费者的这种信赖吧。所以呢，就是像我这么大年龄的这种记者们哈，就是一说这个1元钱官司都很很那个、就是， 当年是很轰动的。 哎，对对，很轰动的。 这个是被列入法律界教科书的 啊、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也要有保护自己知识产权，但是也要更好的呢是服务于社会， 嗯 啊，有这种社会的责任的担当。 嗯，王致和以前还叫过王致和、致中和、王致和是好多名字、 哦、 是吧？ 这是这样的，这是历史上留下来以后，就是当年1956年公司合营的时候， 嗯 啊，当时就从前门四合合一过来的，肯定王氏家族后来分裂出来了， 嗯、 就刚才您说的有王致和、王正和、致中和、王致和四合合一、 嗯、 这样的，这是在公司合营之前的，合营之后呢，就一直坐落在田村这一块儿。当时改名还叫田村化学酿造厂。 嚯！ 哎，当年我们这个厂的时候， 嗯， 生产的不光是腐乳，而且不以腐乳为主导， 嗯， 包括酱醋、酱类都生产。那么什么时候开始专一的生产腐乳呢？ 嗯，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时任领导也非常的有这个远见啊，把一些小品种全都砍掉，专一的扶持腐乳。 嗯， 哎，然后通过这些品牌的建设，通过产品质量的提升，通过这个广泛的营销， 嗯， 哎，来赢得了消费者名声大操，对吧？然后完了这个深入人心，我们就发展起来了。可以说呢，因为我们当时刚改革开放之初啊，就叫粮价放开， 嗯 啊，我们不是受国家的这种专控，所以我们等于是先下海的孩子先学会了游泳，反而呢在这改革这个浪潮当中呢游好了泳，站好了脚跟啊，就这么一情况。那么获得刚才您说的政府质量奖，真的是一个非常有重量级。它这个质量奖不是针对产品质量，而是对于你企业整个经营质量的评价。它的评价这个体系标准的就是世界公认的卓越绩效这一块。 嗯、 那么我们在参加这个在384家企业当中呢，我们能进入到前十名呢，这也是我们国企的骄傲，是老字号的骄傲，也是我们原来二商集团吧。这个骄傲啊，这么一情况。 嗯、好，那么1985年又重新叫上了王致和的名字是吧？还是说 1985年注册但没叫 啊？ 啊， 正式叫是在1991年。 1991年、 啊，他从北京腐乳厂改名为王致和腐乳厂。嗯、 对、 哦， 哎，然后中间又有一段改制。可能又把我们这个名字淹没了， 嗯、 然后这个，但是这个2010年哈，这次改制。 这次呢，就2009年就成立了北京二商王致和食品有限公司。以前呢，我们在前边是叫王致和食品厂。 哦， 嗯， 经过这个发 展，但是也用了王致和这三个字了、 嗯。就是现在有这么多的这个产品系列哈、啊 嗯， 也有很多研发。大家还有一点点疑惑，最后再回答一个问题。网友机器猫问说：“不是说腐乳有霉菌吗？会致癌吗？”他说我很喜欢吃，但是我都不太敢吃。哎， 这个 总工来说， 大家呢，这是一个误区。霉菌呢在自然界呢很多啊，各种的都有，但是在我们做酱油啊、酱啊、腐乳啊、豆豉啊这些的时候，我们都要用到了霉菌。 嗯， 用到它是一种食用的霉菌，是一种食品微生物

与您相约2018北京电台春节特别节目。 爆笑的脱口秀，大大的红包都在这里哦。 2月12号下午3点，就等您来， 就等您来， 就等您来。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红色中队，快醒醒！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月10号星期六，农历腊月25。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20世纪上半叶，一批胸怀报国理想的知识分子留学西洋，寻求艺术真理。徐悲鸿先生成为了民族新文化的倡导者和创新者，并集美术家、美术教育家于一身，成为了影响后世的一代大师。而他的艺术之音则是中国画坛上的另一位大师齐白石。两人的交往有什么渊源和故事？最近在中国画院美术馆举办的白石庙墨亲胆徐君，徐悲鸿眼中的齐白石画新春大展就是最好的答案。城市文化范儿和策展人薛良带你一起走进这个展览。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要和大家聊聊的两位啊，都是中国画坛的大师徐悲鸿和齐白石。白石墨庙亲胆徐君，徐悲鸿眼中的齐白石跨新春大展上周在北京画院美术馆隆重开展了。那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走进这个为20世纪最伟大的两位艺术家的交往推出的专题性的展览，来了解他们背后的故事。邀请到的嘉宾是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北京画院美术馆展览部的主任薛良。 你好。 这次展览是徐悲鸿纪念馆和北京画院美术馆的首次合作。 就是北京画院呢，是1957年5月14号周总理的这个主持下正式成立的。然后同年的9月16号呢，齐白石老先生去世。他去世前最后一项国家给予的这个荣誉，应该就是担任北京画院的名誉院长。然后老人去世了以后呢，家属把这个家藏的2000多件作品全部捐献给国家，交由北京画院，也就是老人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单位去代为收藏。57年，当时国家也有计划去成立齐白石纪念馆，但是很遗憾的是，当时这个纪念馆并没有成立起来，而是到了50年后，2005年的时候，我们才把这个齐白石的专题纪念馆成立起来。然后你包括像那个徐悲鸿先生呢，他也是1953年是在这个会议途中脑淤血突然辞世的，就国家成立把他的故居改成了徐悲鸿纪念馆。然后他们馆呢收藏了大量的徐悲鸿自己的创作，然后另外呢还有1000多件这个徐悲鸿自己的收藏品，所以他们的那个专题收藏也是非常有实力的，而且体系非常完整。 那为什么想到这次要把两位这个大师放在一起展览？ 这个北京画院美术馆成立以后呢，实际上是对我们2000多件齐白石的作品进行了这个专题的梳理，然后当时按照他创作题材去做了10个这个专题展的规划。然后我们也是花了10年把他这个10个专题展全部做完了。我们的这个研究方法呢，实际上是以齐白石为中心，向20世纪这个整个面去辐射。然后你就会发现齐白石身边的这个人，会串联起整个20世纪中国美术史。你包括他的这种知己交往，从早期的这个胡庆元，到中期的陈石曾，再到晚年的徐悲鸿。然后我们也始终把齐白石 跟周边人的这种文化交流与交往呢，作为我们这种展览策划的专题，目前可能做到了跟国内，就是在今后呢，我们可能会去梳理他与国际艺术家的这种交往与关系。而且这个徐悲鸿就是到了北平以后，对这个齐白石的艺术有很大的帮助，包括对于晚年齐白石的生活有很多细致入微的照料，所以应该是我们不断关注的一个重点。 那这个展览确实也是两位大家的名字都有啊，叫徐悲鸿眼中的齐白石， 就是我们做了一个田字格 啊， 这九个字正好放在一个田字格里。从左往右读呢是徐悲鸿眼中的齐白石，从右往左读呢就是齐白石眼中的徐悲鸿，都是有 交互的。 对 啊， 你比如说白石墨庙，这就是徐悲鸿眼中的齐白石。 嗯， 然后清胆徐君呢，应该说是齐白石对于徐悲鸿这位知己最好的评价 啊。 嗯。就是我们熟悉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的人都知道，就是徐悲鸿呢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收藏家。 嗯， 他不但收藏这个中国古代绘画，他也收藏当代非常优秀的这个画家的作品，其中应该说他最喜欢的一位画家就是齐白石。 嗯， 所以当时他在世的时候是大量购藏了齐白石的作品，所以在徐悲鸿纪念馆里有大概近百幅的这个齐白石专题收藏。然后在北京画院里呢，齐白石是一个非常善于，就是很节俭，但是又善于非常善于整理的一个画家。 嗯， 他把这个徐悲鸿跟他的这个书信，包括赠予他的物品，包括给他的这个画作，全部完整的保存在自己的这个收藏里。 嗯， 所以在北京画院里呢，基本上保存了齐白石收到的徐悲鸿作品。 嗯，哦， 就是我们拿出我们的徐悲鸿，徐馆呢拿出他们的齐白石。 嗯，齐白石说过一句话， 嗯， 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徐悲鸿。 徐君，徐悲鸿呢应该说是齐白石晚年的一位至交好友。 嗯， 徐悲鸿就是不仅仅是请了这个齐白石到大学里任教， 嗯， 实际上他还做了很多这个齐白石艺术推广的工作。 嗯， 你比如说购藏他的作品，不仅仅我自己收藏，我还推荐我自己身边的朋友、身边的这个熟人去收藏。 嗯， 还为这个齐白石出版画册。咱们今天来说，这个印刷术已经很发达了，但是在30年代的时候，印刷这个事儿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啊。 所以徐悲鸿主持为齐白石出版画册去推广，而且当时有这个国外展出的机会，徐悲鸿也是写信告诉老人，就是一定把这个好的作品、这个精品留下来。 嗯， 我将来要把你的画带到国际上去。而且在于这种生活上的这个齐白石应该说是很信任徐悲鸿，尤其是到了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两人的这种交往啊，这种生活上的交流就更密切。 嗯， 白石老人就多次对自己的身边人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徐君。 但是天下也没有不散的宴席。最让人遗憾的就是徐悲鸿在1953年啊突然辞世。那当时据说还是徐家人考虑到齐白石年事已高，怕受刺激，当时还第一时间没有告诉齐白石，是吗？ 因为1953年的时候，按照徐悲鸿自己的这个纪年方法呢，他已经93岁了。徐悲鸿突然去世了以后呢，齐家人就不敢让他知道，怕老人受到这个刺激。 嗯， 因为好多人说徐校长又出国了， 嗯， 又外出办展了，那很忙的，短时间内还行，但时间长了以后，齐白石就开始不相信了啊。齐白石自己叫了一个车，就是自己要求要去看徐悲鸿，结果到了这个徐家的门口以后，发现原来门上挂的是徐宅，现在改成徐悲鸿纪念馆的牌子了。 哦， 啊，老人应该说一下心里就全明白了。 嗯 嗯， 当时也应该是非常的伤心难过了。 齐白石到这个徐悲鸿纪念馆的这个场景啊，很多人都描述过。当时老人到了以后就跟廖静文，就是徐悲鸿的遗孀说，这个照片在哪儿，祭台在哪儿。然后到了遗像前呢，他是坚持要跪拜的。 嗯， 你想一个93岁的老人，他要给这个自己的这位好朋友磕头辞别，周边的这个亲友呢都觉得老人年事已高，不能再跪拜，最后是改为这个鞠躬向徐悲鸿告别。而且当时老人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是非常动人的。他说叫悲鸿，我来看你了。 还好他们留下了很多这个脍炙人口的故事， 嗯， 以及这个非常伟大的作品。 对。 那说到两个人的这个留下的作品啊，刚才这个网友吴玉红就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说歌手关系好啊，会一起出合唱的这个曲目，会一起唱歌。那画家关系好，会合作画画吗？会有一幅画的这样两个人执笔的这样的情况吗？ 当然会有了。在这个中国画这个传统的中国画里啊，这个合作作品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形式。 嗯， 很多古代文人喜欢举办雅集。 嗯， 这种雅集呢，有时候这个画家就会合作作品 啊， 然后在这个二十世纪中国画坛呢，这种合作作品的这个出现就更多了， 嗯 啊，包括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合作方式可能有一定的改变， 嗯， 但是就是画家之间的这种交流合作作品是非常常见的。 我们在这个展览上应该也有两位大师的这样的合作的作品吧？ 啊，有的 啊， 这次展览里呢，合作的作品应该说还占到了一定的比例，其中包括就是两人以各自擅长题材去合作的这种中国画，也有非常就是值得人去挖掘，然后有非常感人的这种合作作品。 嗯， 啊，你比如说这次展览里有一个斗鸡图 啊， 这个张作品呢，实际上是两个创作年代。 嗯， 一个是1947年，一个是1953年年底。47年的时候呢，这个求画者，这叫刘金涛，是中国的这个装裱大师，现在这个老先生还在世。 嗯， 他是徐悲鸿的这个应该叫门人了，就徐悲鸿是很赞赏他，很支持他的。这个人47年拿着这个宣纸就去找徐悲鸿去求一张画，然后当天呢，那个夜里是停电的状态。 嗯， 徐悲鸿还在这个题跋里说了，说我是摸黑。没有电的状况下给这个刘金涛画了两只斗鸡啊，画得非常好。53年的这个创作时间呢，是刘金涛又拿着这张画，徐悲鸿未完成的作品却找了齐白石。 嗯， 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个细节，就是53年年底的这个时间，徐悲鸿已经去世了。 是的， 也就是说刘金涛很有可能是为了帮身边人圆谎，就是老人一直问徐悲鸿去哪儿了，可能刘金涛拿这个画 说 徐校长刚画的画， 是 你来再补点这个其他的东西。所以齐白石呢，在这个斗鸡这个下面呢，又补了这个石头和这个花草，然后写下了自己的这个时间，九十四岁。齐白石的94岁是跨越53年和54年的，因为这张作品的合作方式应该说。齐白石在去画的时候，两个知己好友已经是阴阳两隔了。 是，其实很有意思的是，就是刚才您也说过，这个自己按自己的这个计岁的方法。 齐白石是湖南人，他也自己虚一岁，但是齐白石的这个出生时间呢，非常的有意思。 嗯， 他是1月1号，就是元旦出生的 啊， 所以就又虚长了一岁。 哈哈， 然后在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个老话说呢，就是73、84，在73岁的时候呢，齐白石听信了这个算命先生的说法，说自己73岁是个坎儿，怎么度过这个坎儿呢？在自己偷偷的虚一岁 啊， 所以在73岁的时候，齐白石呢是在屋子里自己关了自己一天，然后出来的时候就号称自己74岁了。所以实际上他的纪年方法呢是比正常人整整多虚了3岁。 那我们继续说这个展品啊， 嗯， 进入展厅的这个第一幅展品也算是门面的这个头牌啊，是一副对联儿， 嗯， 是康强逢吉真人瑞，劳反同还无尽年， 嗯 啊，这是徐悲鸿送给齐白石的。 这个作品呢是1950年徐悲鸿创作的。 嗯， 当时是齐白石的90岁生日，中国人喜欢过整数的这个生日，所以齐白石90岁大寿的时候是文艺界的一个盛事。当时徐悲鸿也是请了他去当时的中央美术学院的这个教师宿舍去过这个生日宴会。然后这张画呢，就是如果大家走到这个展厅现场去看的话，就会发现非常有意思。 嗯， 就是这个对联的背后有淡淡的这个寿桃， 嗯， 是画出来的 哦， 而不是说买的现成的这个印有这个寿桃的纸去现成写的。应该说徐悲鸿为了写这副对联是非常用心的， 是 啊，他先在这个整张的宣纸上画了这个寿桃作品，然后又为了不让这个作品太突出遮掩了书法， 嗯， 而是把这张纸背过来，然后在背面又写了这个对联，然后再进行装裱。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实际上的一个现场效果呢，是书法的背后有淡淡的寿桃作品， 嗯， 啊， 感觉还像是印上去的底子， 对，啊，非常像那个浅印的一个水印， 嗯， 啊， 用现在我们流行的话就是走心了， 走心了，非常走心。而且在这个对联旁边呢，是一个齐白石送给徐悲鸿的对联。 嗯， 这张作品也非常走心，应该说也是玩了一个小创新。 嗯， 就是中国书法呢都是拿毛笔去写字，但是在这张这个送给这个徐悲鸿的这个对联里呢，他是拿墨涂底色， 嗯， 去追求了一个这个拓片的效果，就是他用留白的方式去写了一幅书法送给这个徐悲鸿。 嗯， 应该说两人的这种交往，这两件作品都是费时费力。 是这个在齐白石老人喜得第七子之后， 嗯， 徐悲鸿也这个专门有这个墨宝的贺礼。 嗯， 那齐白石应该也有回礼，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礼尚往来。 对对 对, 对， 那这两幅作品应该是都在展览里有展出吧？ 啊，都在展览里展出，而且是就是对应展出。 嗯， 啊，这1938年的时候，这个齐白石老人的这个得第七个儿子，这对于一个高龄的老人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儿。 嗯， 然后当时他这位好朋友呢，徐悲鸿呢是在广西桂林。 嗯， 当时正是为了这个筹建这个抗日赈灾画展。 嗯， 就是为了抗日在筹备这个相应的资金 啊 做展览，他没有办法来到这个北平，所以就远在千里之外呢，自己精心绘制了一幅千里马。 哦， 因为千里马也有一个很好的寓意嘛。 嗯， 而且我们也都知道，中国老百姓喜欢说的就是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 对， 应该说马呢是徐悲鸿最擅长的题材之一。 嗯， 所以他画了一张大横幅的这个千里马，就寄给这个远在北京的这个齐白石。 嗯， 作为他喜得贵子的贺礼。然后齐白石呢，就收到这个徐悲鸿的礼物以后呢，也非常的开心，所以就精心的去准备回礼。我们中国老百姓都知道他画虾是一绝，所以齐白石是精心绘制了墨虾图。 嗯， 尺幅很小，但是从题跋里我们知道他是画了十页，十页小画寄给远在桂林的这个徐悲鸿。就正好今天这个展览里呢，这两张作品就放在一起展出。 嗯， 正好还原了当时两个人这个书信往来，就虽然远隔千里，但是丝毫扯不断他们的之间的这种交往。 是，确实很有意思了，可以说是都是拿出了自己的这个绝活。 对， 啊，那也是今天是非常感谢薛主任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的这个讲解啊，希望大家都能去看一看。 好了，今天的访谈部分就先到这了，稍后还有新鲜的文化服务资讯。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首先来看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消息。2018中华世纪坛传统文化季近期全面启动，本次文化季以传承中华优秀家风、创新非遗展演为主线，包括文化主题系列展、非遗展映活动、传统文化市集三大板块内容，为市民打造了丰富精彩的新春文化大餐。春节期间，广大市民朋友可以在中华世纪坛看展览、逛市集、赏纪录片、领书画、学非遗技艺，一站式体验多样且极具年味的文化活动。文化季将会一直持续到3月4号。近日，国际版画新年展在北京现代彩墨艺术馆开幕了。这次展览呈现了6位中外艺术大师、名家毕加索、安迪沃霍尔、徐悲鸿等30多件珍贵的签名版画，既兼具艺术性又有收藏价值，为艺术爱好者提供了入门级艺术品收藏的机会。通常知名艺术家的原作代表作品大多已经被艺术机构或个人收藏，不仅价格高昂，再度流入市场的可能性也极小，其版画的推出对艺术作品的爱好者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大大的福字写起来，孩子大人齐上场。中国书店燕翅楼24小时店2018年新春文化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接下来的一个月，新春文化活动将邀请中国书店及社会各领域的知名专家和学者，讲述他们治学过程中的心得与感悟。此系列讲座以北京历史文化为核心，彰显古都历史风韵，包括北京三个文化带与北京历史文化发展、北京历史文化类图书简述、清代满族文人笔下的北京生活等。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平昌冬奥会官方合作伙伴三星电子此前表示，将向参加本届冬奥会的体育代表团和国际奥委会工作人员赠送4000部奥运版手机。 这款奥运版手机只赠送不对外出售，外形上采用亮白配色和象征奥运的金五环设计，软件上则会提供平昌冬奥主题的专属壁纸和奥运信息应用程序，但这其中并不包括朝鲜运动员和伊朗运动员，原因是组委会认为向朝鲜代表团提供奥运版手机可能会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中禁止向朝鲜提供可能用于军事、交易等双重用途的电子产品或奢侈品的规定，而伊朗也在面临制裁。美国太空探索公司在肯尼迪航天中心把一辆特斯拉跑车送入了绕太阳飞行的轨道。目前，这辆红色的特斯拉敞篷跑车和里面的人形模特飞向了太阳系外。这辆跑车还获得了卫星编号43205。不过，在这次发射过程中还有一些小遗憾。之前声称可以回收的星级火箭，由于减速发动机没能点燃而沉入了大西洋，距离原计划降落地点有百米左右，回收失败。美国科学家研发出了一种可以将天然木材制成高性能结构材料的全新简易方法。研究团队在木材表面密实化之前处理木材，让它的厚度减少了 80%， 密度可达原来的三倍，大幅提高了木材的尺寸稳定性和力学性能。这种新问世的密实木材，无论是强度、韧性还是抗弹性能都表现出众，不但质量极轻，耐用度还几乎高于目前所有的结构金属和合金。减肥也许也要有高科技手段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人员解释了人体神经细胞如何响应我们的饮食习惯，可能有助于我们减肥。他们发现，人们闻到或者看到食物时，会临时性的开启渴望进食的神经细胞。这些神经细胞只有在人们开始进食时，胃部向大脑发送信号才会关闭。通过科学手段，也许可以主动关闭这些细胞，让身体以为自己已经不饿了，从而达到减肥效果。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近年，北京市重新修订了《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五环内禁放烟花爆竹。本市烟花爆竹销售网点只剩了87个，比去年春节期间的511个下降了82.97%。市民可以登录各安监局网站查询这些网点的具体位置。针对在禁放区内燃放的，在限放区内不按照规定时间燃放的，或者在空气重污染橙色、红色预警期间燃放的，公安部门将收缴烟花爆竹，视情节对个人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1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市公安局日前透露，今年全市将推广自助办理身份证，同时居住登记卡办理与签注、居住证办理及卡换证的办理也将通过微信完成，市民不用在人工窗口排队，只要坐进一台自助设备内，按照提示输入个人信息、照相、录指纹、交费后几分钟内信息采集就可以完成，照片不满意还可以重拍。办证设备旁还有一台自助取证设备，十个工作日后本人通过指纹识别即可取证。随着冰雪活动热火朝天的开展，相关部门已经在龙潭公园东门外的护城河段、玉渊潭公园南门西侧八一湖等野滑集中区域相继投放了救生衣、救生圈及绳索等救援设施百余套，并且开始与本市体育、城管及各区相关部门联手筹划划定市民上冰专门区域，保障市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冰雪运动一定要在正规场所进行。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编辑主持人子昂，代表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全新打造脱口秀春晚，汇聚各路京城名嘴，倾情奉献前所未有的声音盛宴。 作为这个我们北京电台的主持人代表哈 ，Mr. Q 在这边为各位献丑一段，上台鞠躬。朋友们，你们今天能在现场，除了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活的 Mr. Q， 是你们一生当中的一种荣幸，你们体验到了吗？没有哈。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在2017年的年底，我真的干了一件事儿，差点把自己整死。我做了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挑战，叫做200小时不睡觉。谢谢大家的掌声，感受到了你们被这件事情的这样的一个肯定。

19元的精装礼盒，咱们今天是买一盒送一盒再送一盒， 是 还有专业的海参焖烧泡发杯免费赠送，四斤半重的驼毛被也是免费送了。 是的，最后一天推荐，大家千万不要错失机会，4007106108 4007106108，看到手机尾号1890的朋友拨打4007106108，说这款海参啊已经买了四盒都吃完了，确实野生的不一样。 4007106108 4007106108，活动马上结束了，最后一天的推荐，您赶快参与进来，进口野生一级品海参精装礼盒1999元三盒，还有专业的海参泡发杯，四斤半重的驼毛被免费赠送。 是， 错过今天海参推荐全面结束，赶快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文化惠民逛庙会，欢欢喜喜过大年。北京市人民政府。